2013年11月17号的金汇天下，现在是早上9点多钟了哈。那么上个星期最重要我们国家的消息当然就是那个三中全亏的召开了，但是呢这全世界的金融市场都是美国，以美国为先。美国的情况就是耶伦在 Janet Yellen 啊，在上个星期就公布，他说那个 QE 是10度的会推出的，还没有退市的短期之内还没有退市的愿望。在录音室里面呢，除了我大卫之外呢，当然还有安东尼了哈。我们今天今个星期在会分析那个汇市的情况，你怎么看呢？那个当那个耶伦公布那个10度的 QE 还在进行啊？ 其实我们看啊，Janet Yellen他所说的话呢，内容方面他主要就是说。啊，美国的经济呢，虽然是比起那个金融海啸，就是2008年的时候啊，其实是好了很多，啊，但是是起而未足，啊，最主要就是它里的失业率呢，比如是啊，现在是7.3%，但是比起那个2009年的时啊高峰期的时候10%呢，其实已经改善了很多。啊，但是呢，啊，比起那个历史的平均啊水平来说呢，还是比较高一点的，啊，还有就是那个通胀方面呢，跟那个经济增长方面呢，其实也是不是太理想呢。比如是通胀方面，它现在是1.2%呢，比起那个啊央行的目标通胀目标2%呢，还是低了很多，啊。那个经济增长方面呢，是增长2.8%，但是我们见到就是，啊，经济增长还没有足够的动力啊，让那个就业市场呢，活跃起来，啊，所以呢，这样那个Janet Yellen他说的就是，啊，退市是一定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无止境的啊去买债呀，啊，维持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但是现在呢，我们还是需要这样做啊，所以啊，退市太早不好，太迟也不好啊，还是要根据那个经济的状况好还是不好呢，去决定我们退市的时间表啊，是没有一个预定的啊，叫什么啊路线图了， 啊， 所以我Janet Yellen他说了这是说话之后呢。啊，其实大家都觉得就是啊，联储局呢，啊，12月退市这个想法呢是一厢情愿，啊，所以美元也开始转弱了。上个星期来说，其实美元是低收的，啊，但是啊，走势也是跟我们意料之中呢，因为我们上个星期我们说过了，就是美元应该呢啊上升的动力也是有限，啊，但是也啊应该跟。啊，应该是先升后跌，啊，上个星期的美元的走势也跟我们的预测呢，其实是吻合的。 嗯，但是呢，那个美元啊，就是美元区呢，美国的情况呢，跟欧洲情况都是面对这个通缩的影响，所以就啊，在大西洋的另一面呢的欧元，啊，就因为耶伦所说的口述呢，就啊上去啊，是吧？ 对啊，主要就是美元转弱了啊，所以欧元上个星期才可以高收了。其实啊，欧元区上个星期也发表了第三季的那个经济增长数据 GDP 了，啊，整体来说呢，就是升0.1%是不太理想啊，主要还是靠那个大哥就是德国了，它增长就是0.3%。但是其他国家方面呢，啊，我们见到就是二个那个法国呢，跟三个呢意大利呢，两个国家它的经济增长都是啊，倒退了0.1%，其他就算是有增长的，比如是西班牙、荷兰呢，啊，葡萄牙，这是啊，它的增长步伐也是0.1%左右。啊，所以我是其实整体的这欧元区的经济还是比较疲弱的，所以这个也是呢，就是欧洲央行在前个礼拜啊刚突然起来的减息的原因之一了。它主要就是啊，它的失业率就是12.2%，几率高位了还是站在 啊，那个通胀率呢就是 0.7%， 就是跌了很多。还有我们现在见到的就是它的经济增长呢还是比较疲弱一点，所以欧洲央行前个星期它减息呢啊其实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呢，我觉得是。嗯啊、正如我们所说的，就是啊、上个星期来说啊、美元是先升后跌啊、升的原因呢就是大家还是觉得啊、有机会十二月的时候有一个退市的很行动，就是减少买债了啊、比如是 Bestone 呢，就是黑蛇的主席呢，那个 Larry Fink 呢，他也说就是联储局应该是十二月开始呢就是做一个 taper 啊、就是减少的买债。还有就是达拉斯，美国达拉斯联储银行的那个啊、Fisher 了，就是费希尔了，他也说就是 QE 不可能呢，就是无止境的，啊，他所说的话呢也是比较鹰派的言论，啊，所以美元上个星期初的时候呢，啊，表现还是颇好的，啊，但是大家知道就是啊、也礼拜四到国会啊、听证的时候。其实之前呢，其实之前一天他的演辞呢也被泄露了出来啊，大家也知道他所说的话呢其实是应该是比较压派一点，就是比较温和一点，就会暗示 的， 对对对啊，就是会暗示那个 QE 还是会短期之内啊会持续下去啊，所以是我们见到那个美元是在上个礼拜三深夜的时候呢是开始转弱了。那欧洲方面我们说过了啊、英国方面又如何呢？英国方面呢就是它啊、最初的时候呢因为它的通胀啊、是比较低啊、跌到就是连二月以来新低了，所以这个跟那个英镑方面呢也走跌了啊，也跌了下去，最低呢英镑从最低就是见过 1.5854 是比我们预期来说不是比较低的，但是后期来说呢啊它也走了上去，最终收市的水平就是 1.6113， 主要就是它的 GDP 呢，其实比起那个美国、啊、或者是比起整个欧元区来说呢，还是比较理想的，啊，比如是它上季来说，上季它的 GDP 呢是增长就是 0.8%， 啊，整个欧洲来说它真是最好的了，已经是， 嗯， 啊，所以我们见到就是那个英镑其后呢就慢慢的爬上去。啊，上个星期三就再重越那个 1.60 之后啊，最终就是 1.661 楼上收市了。 嗯 啊哈啊，还有就是月元方面呢， 月元 对对对啊，我们先说月元呢，月元方面就是上个星期比较重要的就是它也公布了那个第三季的 GDP 数字啊，它增长呢就是 1.9% 啊，比起那个市场预期的 1.7 呢是比较理想，但是比起上两季呢就是第一季呢就 胜于预期了哈。 对啊，第一季的时候说它增长是 4.3， 第二季呢是增长就是 3.8， 啊第三季 1.9 来说是啊退步了一半有多。所以啊，月圆其实上个星期它那个表现不好呢啊，美元收市的时候，这美元重越100呢，收市也是100之上呢啊，其实跟那个日本的啊经济好像啊进度好像已经减弱了有关系了。 嗯， 还有就是日本的财长那个麻生太郎他也说了，就是要保持那个干预汇市作为一个啊政策的工具啊，这个也是令大家对美啊买月圆反弹呢有一点戒心，就是因为他的言论呢。 嗯 啊，但是短期来说呢，我还是觉得月圆方面呀，他也不会暂时来说没有什么大的条件大跌了。最主要就是因为啊，月圆是对那个啊利息是比较敏感的。啊，但是美国的利息呢，上个星期虽然是升级初的时候最高曾经啊、去到2.8附近呢，就是2.792%呢， 但是后来呢，也是跌到或回落到那个 2.7 的边缘啊哈、所以我觉得就是美国的利息不上去的话啊，美元对日元它也不会，暂时来说也不会扶摇直上的。 嗯 啊哈，那我们说过欧元一半呢跟那个日元的情况，那也可以说一说那个商品货币了。那澳大利亚的经济不好大家都看见的了啊，澳元呢上个星期也算是高收，但是它也比起低位来说反弹呢也有差不多两个美仙啊，但是主要还是美元转弱的关系了啊。我觉得就是那个澳元暂时也没有太大的上升跻身的条件，对对对啊，上升的空间也是有限。反而呢就是纽元，就是新西兰呢那面呢，它因为它的那个财长还是央行行长呢，上个星期也走出了，就是说明年初的时候呢加息的机会比较大啊，所以我两个货币来说啊，商品货币来说，就是澳元跟那个纽元呢，我觉得就是纽元还是可以看高一线的。上个星期其实我们给的 range 来说呢，就是波幅来说呢，其实还是理想的，也是可以说就是保持水准呢。要是跟我们的 range 的日市的话呢，开盆的话呢。其实那个 新西兰元是完全 取 到100多点啊。 有几个货币我是可以开盆的，比如是英镑澳元新西兰元这几个货币要是开盆之后呢，以上一个升级的收市价计算呢，还是每个货币都有100多点的利润。我觉得也算是对我们的听众来说 有交代了，已经 交代了，对。希望可以保持水准呢。这个升级来说呢，波幅方面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那个波动，因为主要就是高潮已经过去了。比如是说那个经济增长数字失业率还是那个通胀呢方面呢，这很多数字都已经公布过了。这个星期比较重要的，在美国来说呢，可能就是礼拜三跟礼拜四的那个通胀数据了。还有就是礼拜三应该是礼拜三，还有一个零售销售的数字。这个对美元来说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影响，但是也影响也不会太大。所以我今个星期我给的波幅呢，还是根据就是上个星围绕上个星期的收市价。我觉得应该不会升太多，跌也不会跌太多。比如说欧元方面呢，我给的波幅就是1.3320到1.3580。比起整个升起那个上升起那个收市价那个1.3495来说呢，我觉得应该上升空间不大。但是下面也不会太多。要是大家见到就是1.355附近呢，就是也不妨可以进去沽一点呢。日元方面整个升级是比较难预测的，因为主要就是它已经攀过了那个100的心理关口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它动力不足整个升级还是有机会就是回落到那个100下面的，但是也不会太多，所以我给的波幅呢就是98.5到100.8。要是在100分附近呢，大家可以沽那个美元买日元呢，但是要是跌到那个99下面呢，大家就可以调转来说来做了，就是买那个美金买美元，就是沽日元 的。 对对对，呵呵。英镑方面呢，它经济是比较好一点，它可能会偏强一点。但是我们也是参考上个星期的高低位跟那个收市价来给那个波幅了。我给的波幅就是1.5940到1.6250。要是高一点的话，其实也不妨估了，但是在1.60下面呢大家还是可以考虑就是进去买一点的。 瑞士法郎方面没有什么特别了，上个星期的也是波幅也是啊多100点多一点点呢，啊这个星期我给的波幅就是0.9060到0.9220，啊也不用说太多了，啊加元方面也是了，啊上个星期的高低位方面呢也是90点，所以我觉得也是大家也不要坚守了，也是不要进去买卖了，这个你进去了也没有 参考就行了啊。 对，但给还是给一个波幅大家参考就算数了。啊、还有就是两大商品货币了，就是那个澳大利亚元呢，澳元跟那个纽元呢，啊、这个还是有一点波幅的。啊、我觉得参考上个星期的波幅也差不多了。澳元方面我给的波幅就是0.9240到0.9450。 嗯 啊、那个纽元呢就是0.8180到0.9420，两个货币来说我还是觉得就是啊纽元是应该啊见到调整的时候在低位走进去买，啊澳元呢要是升到比较高一点的时候你应该是走去沽， 嗯 啊这、啊、也就是说就是我看好的是纽元，看淡的是澳元， 嗯啊。那这个星期呢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啊，我们有什么网友什么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那里留言啊，说给我们的啊那个窥视的前瞻分析员的啊安东尼啊，然后我们再看看有什么指示啊，那各位网友就密切留意到我们最新的情况，如果可以的呢就把那个 winch 啊就抄起来 参考一下了，希望可以保持了，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汇市有70%到80%的时间呢，还是这应该是在 range 里面走的， 嗯 啊，突破的时间不超过20%，啊，所以大家要是协定那个波幅啊走进去买卖的话，只要你那开了盆之后，你就是啊卸一个止泻的位置，啊应该在汇市要赢钱呀，还是不太困难的。 明白、 嗯、 好，这个星期的时间差不多，下个星期再见啊。 好了，大家再见了， 好，拜拜。